其中那么在蒙古高原这个地方还有达到暴雪天气， 嗯， 另外再一点，这风力也非常大。那么在远东地区的北部，远东地的北部呢也有个达到暴雪的天气， 嗯， 另外呢在日本的中南和南部的局地又达到暴雨的天气。看来它这个日本像中南部在带的这个未来雨持续时间看来要长一些。那么在未来呢，它这个受到这个台风24号台风潭美的影响，看来这一带的天气看来变化应该是比较多端。那么在这一带，要大家要到这一带还是最好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对， 尤其是到了这个十一放假期间，看来这个期间就是这个强的这个系统啊也要影响这一带。 嗯， 那么在欧洲呢，看来这个天气总体来说就比较平稳了。那么欧洲看来其实有些局部地区，你像北欧、中欧、西欧这些地方，看来，就是部分地方的局地都有这个小雨天气。 嗯。 另外再来冰岛，就是北欧这一带，看来这个地面风比较大。那么在美洲呢，看来北美和东部，这个有较大范围的这个降水，局部地区看来这个风力比较大。那么具体情况是，在加拿大的大部、阿拉斯加地区、美国的北部和中东部。以及南部墨西哥大部，在古巴这一带有个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雪或者雨夹雪天气。 嗯， 另外呢，在阿拉斯加这个地区的东部，美国的东部，和这个加拿大这些地方有大雪天气。 嗯， 另外呢，在加拿大的中北部，拉布拉多半岛以及美国的中部。局地看来这些风力会比较大。另外在看南半球大洋洲这边天气的比大部分地方就比较晴好了。那么仅仅在澳大利亚的南部东部沿海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小雨或者零星小雨的天气。但是呢在这个新西兰的南部岛屿的局地和这个雨看得比较大一些。 嗯。 总体来看呢就是天气相对的来说都还比较好。那么只是在局部地区有一些暴雪和大雨的天气。那么请大家尤其是马上就要放十一的长假了， 嗯， 那在旅游就密切大家密切关注这是临近的预报。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啊，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 分享是一种仪式， 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两天咱们还得坐得住啊。 嗯。 刚才连线的时候，天气专家一说这个十一长假快开始了，我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出城的朋友已经很多了。都在旅途当中的朋友呢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没有出发的朋友来听一听节目，我们做好出门的准备啊。这个出行之前呢，我们在这两天呢跟大家说到很多关于旅行的资讯啊情报。今天呢，我们要听一个很 我觉得很有挑战性的故事啊。 对于咱俩来说确实是很挑战的，反正我在节目里无数次说过，我去过最高的海拔也就是3000。 我们今天要说高度了哈。 对， 其实袁一知道我是恐高的，但是这个海拔的问题呢可能跟那个绝对高度不一样啊。 哎， 有的时候呢就看大家的身体条件、耐力等等等等。这个假期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做一般性的观赏啊、游览这样的， 比如香山。 对对对，但是你说香山的意思是 登高啊？ 哦，这个比较低一点啊， 起步级， 最观景的是吧？啊， 我们嘉宾笑抽了都快。 问题在于，我想说的是，有一般的游览出行的，也有对自己有这个任务、有挑战的，是吧？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同事啊，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徐杰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徐 啊。 你说吧，刚才为什么笑话我？ 啊！ 香山， 这不是一开始就公道啊？ 对，我刚才说香山，我给他乐坏了。 香山是咱们这个 对 健身啊，很多这个朋友们 就是观赏性的， 包括夏老师每天都会登香山。 哎，说到夏老师，我们来徐回忆一下啊，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嗯， 咱们其实 在四月底五月初， 对，徐徐是作为咱们北京电台的记者、特派的记者， 嗯， 去采访了夏伯渝先生， 对， 登珠峰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对，当时是走的 EBC 8天，然后是追随了夏老师的脚步， 嗯， 一直到了大本营， 嗯嗯，徐徐受了夏老师很多的感染，回来呢，也是鼓舞了我们，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挑战这个就是登山这个事情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徐徐好像已经开始他的训练和你的计划了，是吧？ 对，是这样。就其实我当初上节目的时候好像也说过，我就说我 有豪言， 希望5年之内登上珠峰。对，当然这个可能是很多就是开始了自己登山这条路的人都会有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想5年之内能够登上珠峰，但其实真的很难很难。我之前说过呢，其实我现在也是想啊，所以我就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座雪山，玉珠峰。 这是有训练计划的第一座。 对，就是其实呢，我跳过了很多座5000多的雪山，就是 你看他跳的这个高度啊，他直接跳过了好多5000多的雪山。 对， 比如说什么哈巴呀、纳玛峰啊，这些都是5000多的山。 是因为上次陪着夏老师就是采访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的潜力 高难度了， 其实是 OK 的，是吗？ 就当时觉得因为没有什么高反嘛，然后就觉得登山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一个运动吧，然后所以就想自己尝试一下。 我们今天刚好也可以借着机会来跟徐徐了解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想走这条路， 对， 想要挑战自己，但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循序渐进，能够对自己是没有伤害的， 对，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把我们的计划呢能够做得更合理，我们也来借鉴一下徐徐的经验，好吧。我记得徐徐在上次节目当中除了说了一个5年计划之外呢，他还有一个1年的计划，好，说了1年之后我就要怎么怎么样。今天袁一问我说啊， 一年这么快就过去了， 1年过去了。 对啊， 其实是今年的， 对，其实是5月份我去的嘛，然后回来，其实我当时说的一年是我说第二年我是想登尼泊尔的那个岛峰。 你看， 对，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一个机会，就是有一个行装登山队，然后我就参加了他们的这个活动，然后去了玉珠峰，但其实岛峰的海拔是6198。然后玉珠峰的海拔是6178，单从这个海拔的数字上来看呢，它其实没有 差 多少米，但是啊，就是我先这么说，它只差20米，在数字上看是这个数字，但其实真的你去登的话，一米都很重要的。人家说登了6178，不要说6177，那差那一米都很困难的。 每一米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是每一步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当然是岛峰的，因为它的那个环境和它的路面的情况是有点像珠峰，所以当时夏老师是建议我去登岛峰。 哦，它更像一些环境。 对，它只不过就是珠峰的话会更难一点，但是很相像，它海拔会更高一点。那玉珠峰呢，其实是开启每个人人生第一座雪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首先呢海拔有6000多米，然后呢它是真正往上登的时候呢，雪线大概在5700-5800左右，也就是从那上面开始之后就会有雪，但是没有冰裂缝，没有冰川，就是全部都是雪，它是一个看上去很缓的一个坡，从远处看呢像一个大馒头啊，但是其实真的走在上面的时候还是觉得挺陡的。 但即便是这样，它也比我们刚才说到的其他的相对来讲 山峰要简单一些， 所以它就会成为你刚才说人生第一座啊， 对，开启人生第一座雪山的最佳选择。 好好，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是普通的 这个爱好者，他想要这样一个愿望，说我要挑战雪山。你的建议是我们直接就从这个6000开始吗？6000 可以啊。其实我们这次我们队伍大概有40多人，包括嘉宾，然后一共有这么多人的时候，大概有2/3可能都是第一次爬雪山。 哇哇，袁一有希望， 你可以尝试。 袁医生跟我说3000多他都没有挑战过。 不行不行，我觉得这点上面就往登高这方面我还是要认怂的。 你可以去一下四姑娘山啊。 四姑娘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四川那边是吧？ 对，5000那个四姑娘山你不用非要上到底儿 啊，就4800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很漂亮了。 但是我前面我还是要这么问一下，我们要登这样的雪山的话，一定还是要有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团队的是吗？ 对，是啊。首先其实就是说从个人角度来讲，你首先是有这个心 啊， 对吧？然后我们其实后来想就是说，哎，怎么能去登一座雪山，真的要去登，那其实就从买装备开始。你花了那么多钱去买了装备，难道你不去登吗？ 哎呦，袁你是不是又想起来很多往事，买了好多其他运动的装备了？ 对对对，先入了坑以后，然后你每走的每一步你都在计算说，哎，我已经把几块钱赚回来了。 是吧？是这么算。那其实登山的装备挺多的，包括就是速干的内衣，然后这个软壳，抓绒。 软壳指的是 冲锋软壳衣，就是它是防泼水的，它有一点点保暖的。那是根据你不同的这个温度和不同的环境去选择合适的衣服，但是其实都尽量都是要准备好。然后抓绒衣裤，然后薄的羽绒服，然后羽绒裤，还有厚的羽绒服，冲锋衣，帽子啊，羽绒帽啊，羽绒手套啊，然后这个如果是很深的雪的地方还要雪套，然后高山靴、冰爪、登山杖、安全带，然后头盔。 听起来比你原来买的装备多了。 对，感觉比其他运动 最重要的是睡袋。就是你的睡袋要有一定的温标，至少在-25左右，要不然你会被冻死的。 对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睡袋上面是有温度的标准的是吧？ 对呀，就是每一种材质的睡袋和每一种样子的睡袋，它的功能性和实用性都是不一样的，包括舒适程度 啊。 我对睡袋的理解还停留在孩子的防踢睡袋。 哎，我刚刚想提醒你不能捡那个啊，这个漂亮，我 觉得。哎，对，就不能把自己孩子用剩下的自己留着的。 对，就是因为睡袋这个东西是在你爬雪山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你从大本就是我们其实是什么，我们其实是从西大滩开始就睡了睡袋的。 这是个什么地方 啊？就是这样，我们登玉珠峰，因为它属于昆仑山东段的最高山。最高山峰 昆仑山的 东段的。对，那我们的集合地是格尔木，在西宁。 哇，这名字那边，这名字听着好熟，因为我们知道好多去西藏的朋友哈， 对，都是会 从那里都会要经过， 对，都要经过格尔木。我们是在格尔木集合，然后从格尔木开车坐大巴到西大滩。格尔木的海拔是2800左右，西大滩的海拔大概在4800左右。然后从西大滩我们会有一个适应性的训练，大概待2天。 那是不是就像一个大本营一样的地方了？ 它是一个叫登山基地， 基地 叫凯图高山登山基地。 哦， 它那个地方呢？对面就是玉珠峰的北坡，可以看到1号冰川、2号冰川、3号冰川。但是我们要登的是南坡，也就是我们要从西大滩绕到 山 的南边才是大本营。那它还是有一个海拔的提升。再从西大滩我们要适应一下高海拔，然后包括当时的当地的那个环境、温度、气候，这个湿度啊，空气的这个湿度之类所有的东西。那我们适应2天之后呢，会开车到玉珠峰南坡的大本营。那个地方呢就是帐篷了，就是两个人睡一顶帐篷。那个帐篷都是那属于那种高山帐篷，就密封性也很好，保暖性也好，也防风。那是在大本营的是5050的海拔。那我们在那里也要适应2天，去做一个简单的拉练。 你看他们在每走一步都要在那儿要待一段时间， 对， 让自己身体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有一些队员在4800的时候就已经有很严重的高反。其中有一个姐姐还就是被迫下车道。 遇到高反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来处理这件事情？ 他最轻微的表现就是头疼，喘不过来气，这是最轻微的。 而且我听说每一个人高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正常来讲，可能大多数人从头疼开始到肺水肿，可能需要可能大概是1-2天的过程，或者是说十几个小时。 所以一定要及时处理是吗？就是 对。那我们那个队员，就他其实从头疼、恶心、发烧、吐到他昏迷。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他的表现就会非常的明显，然后我们就 赶紧就是把他下车到格尔木去医院就医， 往下走， 对，一定要往下走。 那有没有什么急救措施？比如说 只有往下走， 输氧啊，这那， 只有往下走，回到你适应的海拔的高度，你的身体症状就会有所缓解。 哎、就特别像是你说潜水的时候啊，就难受怎么办？赶紧往上。 对 对, 对， 往上一点。 但是也不能太快速，潜水的时候是不能太快速去变化的。 对, 对, 对, 对、嗯，所以这个过程啊是相当重要的。你在那儿要待一段时间，你看看自己是不是会 有适应的。对对对对对对，我是到西大滩和到大本营都是第一天头疼的要裂掉了，要炸掉了，但是第二天就好了。其实我在西大滩也是在第二天好了，大本营也是在第二天好了。 但是你去珠峰的时候并 对，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就是珠峰的大本营是 EBC 是5300多米，在那个地方我没有任何的高反，只有喘不过气来，就偶尔会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他是记者， 呼吸一下， 他想着这个任务一定完成。 为什么？因为 EBC 徒步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树，它会有通过光合作用会有很多的氧气，它的地貌环境和玉珠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可能大家很多会说，哎，这儿的四千三和那儿的四千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地貌环境的问题， 空气含氧量不一样。 对，玉珠峰那个地方呢，没有树，大戈壁，山上也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草，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额外补充氧气，那就是它的空气当中的氧气含量本身 就 会低于，那咱们说低于 EBC 吧，对吧？低于那边，那所以我到了4800的地方，我就非常的头疼，那我需要自己就是多喝水，然后让自己的身体适应那个海拔，但是就是那个过程其实还是挺痛苦的。 大概多长时间就过去了？这个、 一天嘛， 一天 就真的是一天，就是拉练的过程当中还好，那回到那个基地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疼。 这个克服过去之后， 对，我第二天再从西大滩出发的时候，我就没有就不疼了。 你看， 但是到大本营我就又开始疼。 哦，又上了一 点。对，到了大本营，它又上了一点海拔，我又开始疼，又去拉练回来就又好一点。 哎，会不会说头疼了马上要吸氧？ 不可以吸氧， 不可以这样吧？ 就没有人会在这个四五千米的地方给你吸氧，包括玉珠峰这次登的时候都没有吸氧。就是包括我明年要去登慕士塔格7000多，那个地方。就是也是不会轻易让你吸氧的，就是氧气是很就是像有点上瘾那种，你吸了可能就不好。 依赖是吗？ 先让你要适应 对对， 自身适应， 就是你是要靠你自身的这个意志力啊也好，包括你身体的调节能力去登这个山，而不是说借助外界的环境只是为了让你站在那个山顶上，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要听从专业人士指导，对， 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后勤的团队给你做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衣食住行上的支持 补给， 然后包括登山技术、登山常识，还有带着你去登山所有的向导和教练，他会告诉你什么装备怎么使用，你应该怎么去登这个山，你在登山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包括在这个登山的节奏啊、路绳的使用啊，包括下撤的时候，他们都会陪着你，就是帮你去做一些你可能在那个海拔体力透支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但是呢，前提和基础还是要你自己的身体和能力，还包括心理的建设，能够让你慢慢往前一步一步走。 这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啊。 对， 这个运动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而且就是你的队友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咱们经常说嘛，就是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对吧？玩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和谁一起玩。 对，不能碰到某一种队友。 对对。就是登山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你的队，包括向导也好，领队也好，队员也好，其实大家是一个团体。就是我们是一起在登这座山，那其实登山不放弃不抛弃，因为不放弃一个是说的自己不放弃自己，还有就是不放弃自己的队员，那不抛弃就是不抛弃自己不抛弃自己的队员，就是我们是一个整体在一起向这座雪山攀登。 他说的我还是有点害怕，就是越说到后面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挺难的。 因为我们还是因为咱们对自己的身体不了解吧，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 对，其实就是也许每个人，也许你也好，张帆也好，或者是袁英也好，你们都有登山的可能，对，只是你们没有迈出那一步，所以从买装备开始。 他今天推销装备来了，你可以问。 正好进入到音乐和广告时间哈，把链接发给我先，让我看看。今天说这个登高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适合来听这首歌。在越过山丘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加我一个。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斗门。残影几杯桂花酒，纸醉翡翠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越过山丘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达人订阅号，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要让登山的朋友看过来，就是我们的嘉宾达人，是我们的同事，也是北京电台的记者徐徐徐杰婷，欢迎徐杰婷。 大家好，我是徐徐。 嗯，今天说的登山可不是普通的，大家观赏型的登个香山什么的。 又来了， 又是香山， 为什么？ 我你是不是还没登过顶呢？香山。 香山我爬过， 坐缆车 上去。 啊，我知道的。 原因。我也只是爬过坐缆车上去， 但是下山的时候我是自己下来的。 下山我也是自己下来的。 哇，你这么勇敢的。 但是我登过泰山。 哎，我也登过泰山。 小时候吧。 不是，是大学的时候。但是 我是小的时候登的泰山， 应该是爬到一半 啊， 没有完全爬上去。 我爬上去， 因为那个好像需要爬很久， 对，挺长时间的， 对对对， 是要住在上面，然后可以看日出的， 看日出。对对对对对对。 你们后来的课本里边学过雨中登泰山吗？ 我没有，好像 没有 是吧？啊，那个时候就是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登山啊。还是真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是这样的山，我们不是说爬这个 泰山是台阶，只要走就可以了。 但是台阶其实好多人现在有一个理论说是有点伤膝盖， 伤膝盖， 对， 所以很多人要用手杖啊，或者是就排除掉就登台阶这个过程， 或者说装备很重要， 登山都是需要手杖的， 是吧？ 嗯， 我们小时候哪有手杖， 对，找个树枝支着呀。 对他们 现在小朋友就是很多，我们比如我们出去就周末去北京周边那个徒步啊，登个小山什么的，有孩子参加的时候都是给他们拿一个树枝， 折一根树 枝，对对对对 对, 对、 哎。怪不得英国人爱用雨伞，其实有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也能用上。来，我们回到这个徐徐的主题，他在八月底的时候， 对， 去了昆仑山东段的玉珠峰， 对， 啊，他不是像我们普通游客说买张票进去以后看了看走了，他是登山了， 对， 那个是需要提前做体检，然后就要去青海登协那边备案，然后他批准你登山，你才可以去。 这些过程大家一定要知道，它是有规矩的。 对对对，就是山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登的。 这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护了你自己。 对，因为这个登山其实它虽然是一项运动嘛，但是它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和危险。 嗯， 还是要有正规的组织， 嗯， 然后走正规的流程，然后才去登这个山。 哎，提前问一句，如果是十一长假的时候，你会有登山的计划吗？ 十一长假如果我登山，我想登山的话，我会提前做计划。 哦，对，你刚刚说了，一定要提前有 东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你觉得在这种长假里面，会有很多登山的朋友？ 有。玉珠峰十月份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是有一期的， 还是有？ 对对对。 就玉珠峰，它大概每年的登山期是持续几个月？从几月份到几月份？ 从 想象一下，冬天应该不能是吧？ 冬天就没有了，基本上从七八月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份都有， 就结束了。 哦、 对。 嗯所以说还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十一期间，我们专业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参加这个队伍的朋友有这样计划的。 对 对, 对，就其实包括除了玉珠峰以外，纳马峰啊，然后哈巴呀，然后半脊啊，雀儿山啊，就是十一可能都会有。 你现在认识了好多这样的山峰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有一张图嘛，就是你人生当中需要爬的几座雪山嘛。 哦，还有这样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会儿可以发给你们。 刚才徐徐在上半段告诉我们说，玉珠峰是叫人生应该是 开启你人生第一座雪山的最佳选择。 第一座啊，这个第一座登上去难度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听他说他这一次登山的故事啊。 嗯。我刚刚从大本营说到大本营，然后我们从大本营往上走的时候，是从5050到5600。 嗯， 我想想那天我大概是走了不到六个小时，五个多小时。 嗯， 走上去，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有点头疼，但是很少，没有说在大本营或者在西大滩那种要撕裂的感觉没有，就是它是轻微的，就是后颈，然后包括头的后部会有一点点疼。就隐隐的那种感觉， 嗯嗯，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我走到了5600之后完全没有感觉， 嗯， 到了那儿之后就可能很累，然后但是呢还有一感觉就是很饿， 嗯哼， 我们的在大本营的那个那顿饭呢我印象特别深刻，老坛酸菜牛肉面，从来没有觉得老坛酸菜牛肉面那 么好 吃，对，真的，我吃了两碗。我吃了第一碗，就是向导他会，因为我们的向导其实服务很好，他会给你送到你的帐篷里，然后有一个碗面，里面有点汤，你知道吧？ 啊， 我把面吃了，汤我是个从来不喝方便面汤的人，我把那碗汤也喝了。 牛肉面很值得喝汤啊， 因为我方便面都不太喜欢喝汤。 有些人不喝， 对， 那你干脆吃干拌得了。 那干拌你又没有汤，又没有那感觉，对吧？然后， 但是汤那会儿补充的特别好。 我把那碗面吃了，汤也喝了， 然后还吃第二 碗，巨干净。然后我就在外头喊，我说：“向导，还有面吗？”喊了三遍，没有人理我。我想，哎呀，这人就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看帐篷外头有个影子，有个人走过来，走的还挺快的，一定是向导。我就把那个帘掀开，我说：“向导！”然后大喊了一声，他干嘛？我说还有面吗？有，你等着。然后他就又给我去盛，我以为他是煮好要给我盛过来，结果等了好久，大概五六分钟，我觉得他是现煮的。结果他拿来那碗呢，我吃了第一口有点生，我赶紧喊他，我说向导，这有点生，还有吗？然后他就给我拿回去了，我估计又放在那里又煮了一下，然后又给我拿过来，我又吃了一碗。等于我一共吃了两碗。 这个你刚才说有点生的这个情况，就是跟海外有关系的吗？ 有关系，就是其实你煮五分钟。 费电啊。 就是你要在海拔咱们这个位置煮五分钟熟了， 就完全够了，对 吧？它那五分钟还是硬的， 对对对， 就你要再煮，因为面其实是泡也可以泡软的， 还好是方便面。 对，哎，我就想有个问题，因为各种运动的时候，它配合饮食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在你爬山过程当中，对于饮食要求不是很高，就只要能吃饱补充体能就行了，是吗？ 其实，你要求也没有用，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吃得很好了。我们在 不是那意思，说你大概吃到几分饱，然后因为你吃 这样啊， 比如说 我是一个奇葩，就是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跟我一起登山的人在听这个节目啊，就是我在西大滩的时候。曾经吃了三碗饭，三碗面， 所以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在登山过程 中。对，他们可能就吃半碗或者一碗。 因为你知道吃太饱了，你会吐的。 啊、 但是我告诉你，我竟然吃了三碗饭或者三碗面的时候，我是七分饱。 哎呀， 是因为罗队和夏老师说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了会难受的。 啊、 现在已经七分饱，不能再吃了。我说那好吧，那我不吃了。 是不是 但其实我没吃饱的， 怪委屈的。 是不是人在某一种环境下就有错觉啊？对， 我是这样的， 一样是吗、 啊？ 你到了一个海拔以后， 其实饱了，那人老觉得不饱。 我是这样，就是我在家可能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只要出去登山或者徒步，我就会吃的比较多。就是我本能的，就是胃就会变大。 所以那个人体机能，他在做自我保护，有 我觉得是。然后我们在大本营的第一顿是火锅， 哇！ 就说我们的那个后勤真的还不错，挺好的。然后早餐也是有什么有干粮，有干的，有湿的，就有粥嘛。然后有咸菜、鸡蛋，然后还有 炒菜 可以啊， 就是我其实每顿在西大滩家里面每顿我都吃的挺多的、 嗯、那这伙食如果这个标准的话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的 再说 但是问题是你在那个海拔如果你不舒服的话你可能是没有胃口的， 对对对， 但是就是我们队员和队员都会互相说你没胃口也要吃， 对对， 你哪怕吃一个苹果你也要吃， 对对， 就是否则你是没有体力再继续进行拉练啊或者登山。 你这么能吃的情况下爬这一次回来，爬山回来、嗯、 我瘦了4斤， 体重还减轻了， 对、 哎、 还是这个消耗的大、嗯、 对，就是还是消耗的大、嗯、而且可能海拔也有影响。 我为什么问你体重的事儿？有一位叫段小英的朋友在平台上问你一个问题。 我知道他是我一个朋友、 啊、问一下美女，我这样的这个体重，他说他可能稍微胖一点啊， 嗯， 能到海拔能到多少？ 这个跟体重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同一个队，我们分了四个小队、啊、我们是三队，我们同一个队的有一个队员，就是他比张帆高一点、 啊、 然后但是 那就一米八左右， 其实胖，很胖、 嗯嗯、 他的体重就应该不低了，嗯，但是他虽然没有成功登顶啊，但是就是可能因为他体力有问题，如果经常锻炼体力没问题的话是完全可以登顶的、 嗯嗯、 你像就是我们这次那个就是行装登山队的一个创始人，就老蛇，他其实体重也不低， 嗯， 但是呢，他也成功。 你指的不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 140-150， 140-150，我觉得很正常， 很标准啊， 很正常。 这体重对于男 生来说，我140多斤差不多。但是如果说过胖的，你在登山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人吗？ 那就是没有， 没有过胖。 但是就是你的膝盖可能会承受不了你往上走啊， 还有他的心肺功能也会 对会受影响的。 看到就是过胖的人， 他 喘，他 喘， 对 对对对对，就是。嗯，你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氧气能量来支撑你自己的身体、 嗯、 但是就是其实我们在真正从5600往上攀的时候呢，我们带的路餐里面其实最管用的一个东西就是可乐、嗯、 它可以迅速补充糖原、 啊、 没错， 有人要为可乐证明了 我跟你说你可以不选择可乐，你吃香蕉也能迅速补充糖原、 嗯、不 啊，就要可乐 它可以迅速的， 我们是路餐里面就会给可乐的、 啊、 然后包括其实我没有喝什么可乐，我吃的什么、 啊、 我吃的是 CC 啊， CC 也是一种果冻 CC、 哦、 对、 哦哦、 因为我那天啊其实早上起来喝了2碗豆浆一个小面包，然后在这一路呢我吃了一个能量胶，然后吃了整个一天吃了3个 CC， 就是我会经常想要喝那个 CC， 因为它甜，它给我补充糖原、 啊、 然后可以转化成能量， 对， 然后呢它又有果冻，就是在嘴里它觉得有个东西、 啊、 它又不像可乐你喝一口水进去就没了， 而且会经常容易跑厕所、哦， 对啊，就是你其实喝 CC 我觉得还好一点，我就后来我下山的时候还剥削了一个同伴的一个 CC、 啊、 所以像这样巧克力啊什么这种就含糖 巧克力基本上没有人会吃、 哦、没有， 我们没有巧克力的， 原来不是老说运动的时候吃巧克力是最好的吗？ 那、 啊啊、 我们登山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巧克力的、 嗯、 你要说喝那饮料就想起来原来在瑞士在一次徒步的过程当中，其实山地没有爬山那么困难啊、 嗯、 就是在穿越徒步的时候呢就喝什么东西呢，自己带的水壶嘛，然后也可以有饮用水的情况下、 嗯、 拿一个那个泡腾， 嗯， 泡腾片其实非常管用的， 对、 嗯、 我们是会 维生素， 我们是会往那个热水里兑葡萄糖， 是吧， 嗯， 就是稀释的葡萄糖， 对对对， 就是它会你喝热水的时候它其实同时在补充糖原，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在大本营有的时候为了缓解高反可能会喝一些蜂蜜水， 嗯、 哦、 嗯，还有一个可乐，就是它就这个没有被证明过 啊，但是我们喝完之后确实有改善，就是高反 哦， 就是他，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还有可能是各种的原因，但是他确实喝完了之后，整个人会觉得舒服一点。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谣言啊，反正就是 谣言 传啊，说可乐为什么会夏天你喝了你会觉得凉快？ 嗯哼， 他们说第一个你喝这个饮料本来就是有这个作用，第二，它喝下去的那个二氧化碳往出走的时候，二氧化碳会带出热量。 嗯， 你打嗝的时候，把体内的热气儿给带出来了。 啊、 对对对， 都是你们这些爱喝可乐的人给自己找的理由，对。 我们抓紧时间啊，今天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听听徐，你在这次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还没有说到登顶啊，登顶是个什么感受？ 就是累。我在之前也会像你一样问各种人，哎，你登顶有什么感觉？等我自己上去了，我就知道，其实只有一个感觉，累。没了 的话我再给你翻译一下 啊， 就你这些外行没有体验过问我这样的问题 没问题，我甘当外行 对，真的所有人可能都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就我自己登上去之后我才会知道只有一个字，就是累。 难道不是说上去就赶紧啊自拍？ 对呀、 啊，是要自拍呀，但是很累的，就是在上面会想谁也不要再让我登雪山了，我再也不登雪山了，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哎，咱们明年去慕士塔格呀，什么时候去啊，